噶。阿翔哥，有位听众咧叫阿 Joyce Lee 啊，佢就问咧，就话你话过咧苹果含有好高嘅农药成分，但如果真系要食嘅话，拣美国好啊，大陆好啊，纽西兰啊，韩国啊，法国啊，边个国家出产嘅好啲咧？ 你问得好好吓，其实咧冇人识答呢个问题。而家暂时点解咧吓，冇人敢答，冇人识答，就系我哋手上冇数据啊。 系 吓，我哋希望咧香港有关嘅团体啦，不论系政府又好，或者民间团体啦，佢哋啲資源出嚟攞去驗咯嚇，啊不過你話要攞去驗咗嚇，咁啊都係季節性 嘅 啫， 同埋一批批嘅， 有批批嘅喎， 你又唔知係嗰個國家嘅加利福尼亞州啊，定係還是係佛羅里達州啊， 嚇係咯，咁咧就所以咧就係分散投資咯，分散風險啦嚇，一樣食啲啊批咗皮佢，儘量而家開始有機嘅啦，買啲有機嘅啦，咁 啦，佢跟住個問題就問，其實係咪切咗皮？咁殺傷力會相對細好多，安全好多咧。咁 都係一啲啲 啦， 係啦係啦，有時得，有時會好啲啦。 係啦，因為咧，即係我都識啲農夫話咧，而家嗰啲藥咧，基本上咧，即係好多都唔係直接噴喺面嘅啦。 係啦， 如果噴咗面，你都話可能有機會係清除咗佢啊。咁但係如果佢係經過泥土吸收嘅話咧，咁都已經喺棵植物度生長嘅時候已經陪伴住佢噶啦，係咪可以咧？都好值得疑問嘅。好啦，跟住咧。